乔家去洗了个手，回来就看见红毛抱着头坐在地上，旁边护士跟他说话，他也没反应。他走过去踢了踢对方。 怎么了？ 红毛半天才抬起头。 他们说雷哥不行了。 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，三瓶酒灌完了再塞了一包软性毒品，就算纯度再低也足够要命的了，送过来也只是让费雷能死在医院的床上，总比抛尸荒野来得强一些。虽然他们谁都不可能站在这儿认领尸体。乔家一把将地上的红毛拽下来， 既然人死了，你也别跟这儿蹲着。 按照这种情况，医院很快就会报警，回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费雷的死，他们又是一身麻烦。红毛大概还有点愣神，也不知道是个刚出来混多久的小毛头，碰到这么点事儿就一副天塌了的样子。乔家没什么耐性在这跟他磨，拖着人就往外走，后头有护士喊他们，他也全当没听见。一直等出了医院大门，乔家才稍稍松开点手，结果他这力道一松，红毛又要往地上摊。 妈的，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啊？你老大死了你也要跟着去死？ 但是软在地上的那位根本不搭理他，乔家看得直起急，真想走人，却被红毛直接抱住了腿。红毛是跪在地上给他磕头的。 乔哥，我求你给雷哥报仇，雷哥不能就这么死了，乔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帮雷哥报仇。 乔家让他在那边磕，都没有伸手去拉一把。 报仇？怎么报？我也拎着四瓶酒去找雷可人把他灌下去。小子，费雷这笔账你没法算，你也算不起。 至于他，根本就不会，也不想卷在这种麻烦里头。 乔哥！ 红毛抓着乔家的脚踝，力气大到让乔家发麻，他也不管这是大马路上。 只要你答应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你让我死我都肯，我这条命以后都是你的，我求你了，你帮我还了这个心愿。 乔家真的没想到费雷那样的人竟然会有个这么忠心的小弟。看着红毛一下一下当着马路给自己磕头，他有些恍惚地想到了之前的劈鬼。费雷撞死了劈鬼，却最后被雷可人弄成了这样。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，每个人都喊着算账，但其实这些烂账根本就算不清楚。不过就是一口气的事儿，争到最后，其实谁的下场都不比谁强。所以将来，他乔家又是沉尸何处啊？本来因为驼子里的事儿，他就很阴郁的心情简直糟糕透顶。他把脚从红毛手里抽出来，语气不善的让对方先从地上起来。 我不会答应你任何事，也不会做任何事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想给你大哥报仇，就先保住你这条小命。雷可人估计不会放过你。我要是你，就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避避风头。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。 风水轮流转，或许大家都有还债的一天。红毛显然不太能接受乔家的话，他还想说什么，乔家却连听都不听，直接转身走了。他现在一身的烂事儿，没心思管其他人的死活。不过他心里很清楚，费雷出了这种事儿，黑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以后这几个人只会搅和得越来越乱。他在大马路上晃荡了一会儿，在抽完了兜里所有的烟之后，把最后一根烟头掐死在路边，然后随便找了个电话亭。 110吗？我要报案。 你好，这里是110报警服务台。 头一次打这种电话，乔家的心态远比自己想象的平静。在大概描述了费雷的情况之后，他很从容地补了一句。 我看见了嫌疑人的名字，叫乔家。 好的，请您尽可能保持电话畅通，我们马上派警。 这次没等那边说完，乔家直接挂了电话。走出电话亭，他用手机打了个电话给郭林，开头就一句话。 我说，我被冤枉成杀人犯了，你要是不想以前的心血都白费了，赶紧来捞我。 然后他就干脆换了家酒吧蹲着，等着警察上门。希望郭林那句话还算数，无论如何会保他周全。 郭林接到乔家的电话，第一时间打了个电话给刘宇，他让刘宇先帮他去看看情况，他先回了一趟队里。因为乔家没跟郭林说太多，所以刘宇更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。郭林只说让他去帮忙打听一下费雷的死，因为是跨区，刘宇还是托了一个朋友的情才见到人。乔家当时已经被拘留了，坐在刘宇对面的时候表情很冷静，冷静的压根不像一个杀人犯。 是你？ 刘宇对乔家的印象还停留在他跟着黑豹进进出出，不过以乔家的身份立场，费雷的死跟他有牵扯，刘宇倒是完全不意外。乔家也不意外出现的是刘宇，他对这几个警察了解的要远超过他们对他的，所以他态度很稳。 人不是我杀的，我是冤枉的。 我也不是你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我只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。 刘宇表示自己没带口供卷宗过来，他看着乔家。 警方是不会无缘无故的扣留人的，你坐在这里一定有理由。为了你好，我劝你还是主动交代。 事实上，刘宇并不认为事情跟乔家完全没有关系。虽然这个案子不归他管，但是刚才跟他朋友打听过后，他也知道乔家是被人指证的。只是那个报警电话暂时还没有追查到来源。刘宇的话说得很官方，乔家也没有接话，就是笑了一下。把自己搞进来实在是一个下下之策，警方如果真的找不到凶手，他这黑锅弄不好真要背上身了。可是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，起码暴风追究的时候他不是没话可说。麻烦的地方在于，他搞出这么大动静，很有可能会让李岩这种本身就对他很忌讳的人更加起疑。刘宇见乔家的态度不怎么合作，也没打算浪费时间。他出了拘留所就给郭林打了电话，告诉他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不过目前案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，讯问也还没有开始。 刘宇，我现在不太方便露面，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帮我跟进一下？ 跟一下？ 刘宇不是很明白郭林的意思。 你是要我跟哪一部分？ 郭林在那边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还是开了口。 帮我看着乔家。 刘宇反应了一下才绕过来，乔家是刚才他见的那个嫌疑人的名字。但是从郭林那边听到这种话，他就算再傻也知道有问题了。 郭子，你什么意思？ 上次你通知我和耿伟你要结婚了，不是问过我什么时候找个合心意的吗？不说有多合，不过乔家我保定了。 郭林，你别跟我开这种傻逼玩笑。 我没开玩笑。 就像郭林曾经跟乔家做过的表态，对于耿伟和刘宇这种他身边的哥们儿，他根本就没打算刻意的去隐瞒什么。而事到如今，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。但是很显然，刘宇什么理由都能接受，就是不能接受这个。所以他愣神之后只甩给郭林一句话： 你再对上吧，我去找你。 然后就直接挂了电话。郭林任由手机被挂断，叹了口气，跟其他同事打了个招呼： 如果有人找我，就说我在天台抽烟。 刘宇真的是冲到郭林队上的，他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会因为这种问题跟郭林谈。事实上，他们这群哥们儿里边，郭林主意是最正，也最少出问题的。没想到，这不是胡来的人，胡来起来简直不是人呢。